暗发愁。六楼楼六的漏楼上，漏着六个绿油篓，柳条边篓篓漏油，篓漏楼六，搂着油篓暗发愁。